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时间是一只温柔的手， 光亮一抹。二十年，依旧是不懂啊，也不懂情。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 月光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你的哀愁。 那时的心情，那样的自己。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年华向晚，歌声依旧，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歌词就像一首歌的窗口，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窗子里望过去，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风景，而同样的旋律在不同的词人手里所呈现出的风貌也是不一样的。于是就有了像我这样的听众，在两首歌的选择面前会犹豫不决，思前想后。即使能够在声音里纠结，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些有好声音相伴的时光。 声音就是传奇，缩短时空造成的距离，心连着心一般默契，感动的余温永不息。人生的这趟旅行，走走又停停，看遍了各种风景，体会聚散别离，陪伴我的记忆是你的叮咛。 My friend， 让我们的声音乘着旋律悠悠的传递，我唱你和风雨同行，高低起伏都有共鸣。人生的这趟旅行，走走又停停，看遍了各种风景，体会聚散别离，某一天又走进相逢心里。 想请你带领，天冷 是朋友的意义，所有的答案就是你。人生的这趟旅行，走走又停停， 看遍了各种风景，体会聚散别离， 不怀疑不放弃，没有人可以代替，有陪伴有鼓励，是你的声音。 这首歌叫做《声音》，两个年代的歌手费玉清和李代沫，他们没有客气，称呼彼此为朋友，说说音乐，谈谈人生。王菲在94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视频，那个时候的王菲看起来非常的青涩，也很清纯。主持人问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她回答说是太红了，然后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94年的确是王菲人生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94年以前，王菲叫王静雯。94年之后，他变回了王菲。94年以前，他翻唱别人的歌；94年之后，别人翻唱他的歌。这是94年的一张专辑，叫做《讨好自己》。王菲开始自己尝试着填词，这张专辑像是一个试验品。如果没有成功，我想之后的王菲也不会这样的活过，这样的张扬过。但是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保守的部分，这首《平凡最浪漫》就是如此，翻唱自后来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最浪漫的事》。 平凡的雨，你看看电影，甜蜜处与你同和应，听主角倾诉彼此心声，已制造了这夜那温馨。然后你再带我去探望晚星，情没有细数仍然动听，但心意仿似紧勾于一起，浪漫处清风去做见证。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94年，王菲的那张处在转折点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收录了两首脍炙人口的翻唱。除了刚刚那首《平凡最浪漫》，还有一首歌《爱与痛的边缘》。对，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它的原唱其实也在这一年发行了专辑。这是94年，台湾的一个男歌手，叫做黄仲坤。爱与承诺的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王菲唱出了她的味道。5年之后，迪克牛仔再次翻唱，国语版的名字取名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不同的人唱，不同的编曲，听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实在是很难和王菲的版本联系起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 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有多少爱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歌词重要还是曲子重要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比较，因为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让我们错失了一首好歌。就像是磁带的 AB 两面，他们各有各的精彩。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看看我们熟悉的曲子，他们曾经有过的另一面歌词。2003年，那个时候已经贵为天后的王菲，她的专辑当中仍然有翻唱的歌曲，只不过这个时候听歌的人已经不太在乎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而在乎的是这首歌被王菲唱成了什么样子。乘客，这是根据 Going Home 所改编，王菲的版本像一部冷艳的公路电影，而她的原唱这则是一位来自于瑞典的甜美清新的女孩 Sophie。他的声音很生活化，很简单，也很干净。歌词中唱着，是的，我要回家，我必须赶快回家，你继续你的生活，我要独自回家。歌词的版本和王菲的乘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张爱玲的小说是从女人的角度解释着这种奇怪的事实，而李卓雄和陈奕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男人的角度做出了辩白，原来得不到的才是心中最渴望的。同样可以对比着来听的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北极光》，它的国语版本常常会让我们想起夏天，想起那些颜色丰润的画面，剩下的果实。可是粤语版本《北极光》却把场景放到了北极，剩下的果实是接地气的，而北极光是孤傲的，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Oh,

出神恍惚间，物换星移。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 那时的心情，那样的自己。 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年华向晚，歌声依旧，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同曲不同词的歌。一般不同词，那是后来翻唱前辈的作品当中不起眼的一些歌，所以进行了词上的改编。但是王若琳的这一首非常惊艳的改编，翻的却是陶喆的代表作。听到王若琳，就不得不提他的金牌制作人老爸王志平。多年之前，就是他一手挖掘了陶喆。除此之外，他还写出过梅艳芳的《亲密爱人》，为林志颖制作过《青菜》。有这样的爸爸，王若琳走上音乐的道路显得自然而然。陶喆的《爱很简单》被大家改成了英文版本的《I Love You》，虽然曲调没有变，但声音却大有变化。王若琳的声音就像是午后的太阳，让人想舒服的静静地站着，然后慢慢地平静下来。 王若琳的声音总是会让人想起秋天，这是一个早熟的少女，早早的就唱起了超越年龄的老爵士。翻唱的歌曲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都非常的盛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就是由此而来。千千阙歌和这首风中的承诺都是翻唱自同一首外文歌，但是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陈慧娴的洒脱和李翊君的属于都会女子的伤感。 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